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最近啊发生了割喉案，在北投的一个国小。 那在我姐姐上班的地方对面而已。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怕，那个刘小妹妹被一个巩姓的成年人到学校里面，就像把她喉咙给割断。 像最近这样好像感觉也没有很好，还有两个色情狂就是剪断脚要逃出去嘛， 就是假释犯。 所以那天看到刘小妹妹的这个案子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啊。 你有愤怒的情绪高涨起来。 我就想说，因为我不是有在玩弓箭嘛，就说很想像绿箭侠一样。 你的弓箭的技术不是很高吗？你有拿到什么勋章啊什么的？12公尺可以秒杀他吗？ 基本那是说很想要，真的就如果说社会没办法制裁他的话，真的很想要，希望有一个像绿箭侠这样子的英雄出来惩罚。 有一派的人就说好像法律都保护外了，然后什么律师啊，什么某一些律师啊，特定的团体，他们好像都是去保护那个加害者的人权，伤害别人然后还可以讨论人权 之类的。 特别是我查了一些资料，有一个那个挪威的杀人魔，他在放炸弹炸死了很多人，然后又跑去小岛上拿枪扫射学生啊跟路人啊。 挪威不是没死刑吗？ 挪威没有死刑，是他总共只被判了21年的监禁。而且他21年的监禁这之中，他还提出很多人权上的需要，比如说我想念大学。 那给他念了吗？ 当然可能有自爱男性的地方，不太可能嘛。那我那个 PS2 啊，我要升级成 PS3。 他还有 PS6 他的那个房间大小是10平大哦，然后环境还不错， 可以有电动可以给他， 还有电动玩具可以玩。他说我的 PS2 要升级为 PS3， 那个游戏 每个犯人都有吗？ 我不知道，但是挪威的社会福利不错， 我也想去给挪威犯罪一下， 然后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他那个牢狱的那种愉悦。我觉得这个情绪化了，这现在这样讨论有点情绪化。但是这个刘小妹妹被割喉的案子啊，还有之前有那个情杀案嘛，高一大的情杀案，还有去年有那个妈妈嘴咖啡厅有那个一个老公公老婆婆被一个女生，因为她希望得到她的那个珠宝啊钱财，也是谋杀啦，大家情绪都非常的激动，我看网络上非常多都很激动，讨论上面都会有点流于情绪化，可是这个没办法，这个情绪是一定有了嘛。就像你想拿弓箭射杀他们一样，如果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他们的话，我觉得这个势必没有办法避免，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之一。那另外还有 Face 联盟，你对 Face 联盟的感觉是、你觉得 Face 联盟像 这次的案子啊， Face 联盟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说死刑没办法解决问题啊，我们应该要探究经济啊，社会结构啊，教育啊，然后或者是说应该要了解一下加害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都是空谈， 那个都 是要讨论没错，但是并不是说你现在这样讨论就可以找出一个答案来， 就是他那个是有点后端的。我觉得当前大家的情绪很愤怒，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判刑或者是给他应有的报应来告诉社会说不要犯罪。我觉得像去年的那个郑捷无差别杀人，社会上弥漫的一种说反正杀人也不会死，好像有这种透露出这种讯息出去的话可能会有点影响了。至少我个人立场是反对 Face 的。 那我昨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现在大部分都是支持死刑嘛， 8成以上。 对，但是有些犯人就是他就是想被判死刑，所以他才去做一些 犯罪。 对，然后我再来想说，那是因为你死如果是一瞬间的话，那不恐怖啊， 枪毙嘣， 就是当下可能没有到很恐怖的感觉。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惩罚，也许不是死刑，但他可能很恐怖，什么剁手剁脚的， 或者是凌迟 之类的，我想那个真的是有一定会有 吓阻 死刑的作用在，吓阻犯罪的作用在。 其实死刑的处理上就是打麻药然后枪毙，有点算半安乐死的那种状态。或许也有人会追求说我自己没办法自我了断，我透过这个方式由国家来帮我了断，由其他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了断，我觉得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隐忧啊。如果说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那这个当然就太细了。我们再把它收敛一下。 好， 我们就聊聊几部电影好了。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先聊一个加害者，他是怎么样产生的，心情上、心态上，我们会聊《爱情决胜点》这部电影。然后之后呢，我们再聊一些，好莱坞有一些暴力美学的电影，是在谈复仇的。 哎，复仇也不一定是好莱坞，韩国也很厉害。 韩国也很喜欢这个主题啊。就我们会针对这个加害者的部分，还有被害者的部分，来做一些讨论。第一段谈到了最近发生的凶杀案，之前的情杀案，去年的妈妈嘴，还有民众的情绪啊，愤怒 Face 联盟的一些主张。我个人是不太认同 Face 的主张啦，可能他的那个概念太新颖了，是我现在还没办法接受。你觉得你有办法接受 Face 的主张吗？还是你觉得无所谓？ 基本上我是觉得死刑可以改成极刑啊， 极刑 残忍一点的刑法， 像是那个新加坡的鞭刑。 那对我来说太轻了， 太轻了。再凌迟一点。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专业的东西可以去探究了。我们还是单纯的聊点轻松的，跟电影有关。 好， 我第一部想要聊的电影呢是《爱情决胜点》，英文片名叫 Match Point。他的决胜点就是网球的一个术语，就是平手的时候要去赢那个最后两点的时候，如果那个球触网在空中飞的时候，往前就是赢了，往后就要再继续打的那个有点运气成分。那这部电影呢，很有趣的这个结构就是，男主角是一个网球教练，那他。娶了一个太太，太太是很有钱的人，他因为娶了这个太太而跻身进了上流社会，然后后来他又跟他太太哥哥的未婚妻搞暧昧之后就等于是他的小三嘛，然后最后这小三一直撸他，希望他离婚啊，希望他对他负责啊，最后他就拿枪把他杀了。描述到这里其实感觉上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混蛋嘛，就是一个杀人犯，但是整部电影拍摄的手法会让观众们去同情这个男主角，甚至在最后那个男主角拿着猎枪要去杀那个他的小三的时候，我很坦白说，我是希望他能够成功脱逃的。 所以他把男主角演的是一个其实还蛮 OK 的人，然后女主那个小三演的是一个很烦很撸的一个女 生，很烦很撸的一个人，让观影的人呢不自觉的讨厌那个小三。他有一些行为，比如说他一开始对人生没有目标，是个很废的人，然后一直有一个那种眼高手低的梦想，想要当演员，但是让他自己的表现不是很好，自己也不是很努力，然后攀权富贵，然后跟这个男主角搞暧昧的期间呢又做一些无理取闹的行为，然后言语上又一直很鲁，然后一直要那个男主角赶快给他承诺，赶快给他负责。其实这个很正常啊，一个小三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嘛，但是那个电影的镜头啊拍摄手法就是刻意让人觉得说这个小三真的很令人讨厌。而这个男主角，因为他第一他外貌貌似忠良，然后谈吐之间呢，因为他又是很客气，因为他毕竟是上流社会的，已经在上流社会已经打滚过了，讲话非常客气，然后又是出身贫困，所以待人很谦和，种种的优点包装成一个 看起来很正直的人，但他最后是拿着猎枪去杀人。 嗯， 然后我觉得80%的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是非常希望这个男的可以 杀人成功， 杀人成功还可以成功脱逃。而这部电影的剧情结局呢，也是他就成功脱逃了。 嗯， 可是看完电影之后，完全不会有那个刘小妹妹割喉案的那个凶手，我们对他那种愤怒的情绪， 就是不会说，哎，新闻报道说，哎，今天有一个杀了他自己的小三的男人，然后这样，嗯，然后大家去追说他过去怎样怎样。 当然，因为他脱逃了啦，所以，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我们不知道结果是被抓嘛， 嗯， 结果那个部分被拉掉了，但是过程我们都有参与啊，观众都有参与，但是我们却能够，我们却产生了那个同情加害者的那个状态。这可能也是 Face 联盟的一种主张，因为 Face 联盟他主张 Face 嘛，他会认为说所有的加害者会去伤害别人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教育不完善，或者在学校遭受到霸凌，或者在职场上不如意，或失业很久，或等等的种种因素导致这个加害者去加害他人。我觉得跟这个爱情决胜点可能有一点雷同，就是 Face 联盟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他可是过分的同情加害者。 Face 联盟他的想法是，这个社会必须要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让人们不会有这种想杀人的想法。 对， 他们那我昨天看到他们的想法之后，我在想说，你知道那个 IS 吗 ？IS 到处杀人嘛。 对， 那难道说我们要比如说联合国啊，还是美国啊，有必须要想办法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创造一个让爱是爱是满意的环境，让他们不要再杀人嘛？ 所以我觉得 这很难做到，有时候是 不大可能。嗯， 所以有时候你怪马英九或是怪政府没办法做，也许是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做到，你知道吗？不是他们不做， 确实是有无法执行的那个部分。有些杀人犯，嗯，他可能是一时情绪高涨之后的杀人，他本来不预期自己要杀人了，他不小心就情绪上来无法控制，失控杀人，他事后会后悔。那像这次的这个案子，还有去年那个郑捷的那个捷运上杀人案子，他有那状态，就是他本身已经是一个疯子，意识已经不清楚了。他根本像郑捷家里背景也很有钱啊，教育也没问题啊，工作也没问题啊，只是感觉就是个正常人啊，只是喜欢看一些漫画或者是什么的动漫，或是看一些 玩那个 GTA 啊， 其实都很正常的东西，只是在他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因子，他去杀人，这没有办法无解嘛。我们不可能说所有人都在温室里面栽种，那就变骇客任务啦，就变成那种很多乌托邦电影里面的，哦，如果我要抑制所有人的情绪，让他们不要去杀人，我觉得那又有点矫枉过正。所以在加害者这个部分，我们是觉得情绪啊、愤怒啊这些啊，或者是他的生活背景，确实是有可能会产生加害者。那我们下一段再聊聊被害者，还有他们的复仇行为。 加害者的角色，那我们现在就从被害者的角色来继续讨论 被害者还有他们的复仇。 对，那被当你是一个被害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应嘛。那有些人就是默默承受啊，然后继续过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要报仇。 嗯， 那我们现在要讨论是报仇的那个反应。 报仇的反应很重要哦。 哦， 嗯， 因为你 情绪嘛，想要得到抒发。 那像电影上有很多就是报仇的主题的，那比如说像我觉得很经典的就是韩国的朴赞郁导演的复仇三部曲，每部我都觉得很好看。 原罪犯， 嗯， Old Boy， 老男孩， 还有那个亲切的金子， 嗯，复仇，还有韩国很喜欢拍复仇的主题，嗯，像那个金基德，他有拍一部《圣殇》， 嘿，那部也很经典。 哦，那个里面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他里面有残障的人士，手不见了，脚不见了，嗯，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拍 的。他是找真的残疾人士来演还是怎么样？嗯，然后他复仇的那种流血的画面啊， 心理层面也描述的非常的深刻。 对对对，不然就是什么强暴强奸的那种，我都觉得韩国拍电影要拍这么写实嘛，这么露骨嘛。还有一部那个日本的电影，啊，告白 ，对， 那个女老师的复仇，都推荐， 哎，告白 听众去看。可是哎，欸，这个时间看复仇电影好像有点情绪上会抒发一下， 对， 算是一种抒发。 我怕有观众听了之后真的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为最近这段期间那个民众的愤怒指数其实很高， 对， 或许看看这些电影吧，消弭掉也不错。那还有半折指数电视剧也是复仇嘛，嗯，爸爸被银行害死，那 还有像追杀比尔也算吧， 嗯，追杀比尔就是那个老大去追杀那个老大，他带着愤怒，欸，不过他们明明就有两个，就有一个小女儿，不太懂为什么老大还要陷害他，就是想不透。 欸，我 有一部复仇的电影我觉得很深刻，啊， 嗯， 就是他整个剧情真的是非常好看，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看， 强烈推荐吗？ 对，叫重案对决。 重案对决， 重案对决，欸，他的剧情我觉得我稍微提一下，他就是有一天，男主角叫克莱德，他有一个老婆，然后一个小孩嘛，小女儿。那有一天就有一个两个歹徒闯进他家，哎，把他女儿给杀了，把他老婆也给奸杀，在他面前啊，也刺了他一刀。哎，就这样，两个歹徒后来，因为证据不足的关系，被检察官就是让他们认罪协商，就他们也没有被判什么终身监禁什么。他们做的事情很过分，但是被判的罪就很轻，最后也好像十年后也两个人也就是出狱了这样子。 嗯， 哦，一个出狱，一个没有，一个好像没有，那个没有奸杀人的那个反而被判死刑。 哦， 对对对， 蛮奇妙的。 对，然后男主角他就酝酿这十年来都在酝酿， 想要复仇，帮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做出正义的真正的正义，他心中的正义 制裁。对， 制裁。 然后他的复仇手法有点恶心，就是我刚刚讲的极刑的那种 啊， 就是包括把其中一个最可恶的那个的犯人呢，把他眼皮刮掉，然后给他镜子，让他看他怎么把 被凌迟， 让他自己看自己怎么被杀死的， 目睹自己被杀死。 他后面 满满的那一刻， 对，剧情后面就是他开始男主角有点走偏，就是他不但想要对这个当初的这个检察官也报仇以外，他还对市长、法官。 他认为有参与到这件事情的那些人都是帮凶， 对对对， 都应该要受到制裁。 经典的地方是说他这十年来的设计就是让他故意让自己被警察抓走嘛，被关起来了， 嗯， 可是他被关起来这段期间还是一直当初这个案件的人一直被杀死，然后他都预告接下来死的会是谁啊，什么什么东西， 算是一个自谋犯罪。 对对对，非常好看， 好，强烈推荐给听众朋友。这样的电影，它在结构上，是不是前面二十分钟都在让观众产生了莫名的愤怒？ 对，然后你会认同主角，但是你看，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真实世界里头，我想媒体啊，或者是大众可能骂声居多了， 嗯， 就说哎，欸，你怎么可以杀市长？你怎么可以杀法官？ 嗯， 就算说当初 他们参与了一部分， 对对对。 像另外一部片叫《非法制裁》，跟这个《重案对决》，我觉得它在结构上应该是蛮类似的。它电影的前面二十分钟就是在塑造一个恶人，像刚才《重案对决》是两个歹徒去抢劫，然后又奸杀。那这个《非法制裁》就是便利商店里面开枪打死了那个男主角的儿子，然后中断的时候就是法律没办法给他们适当的制裁。最后这个老爸呢就只好自己动私刑。在动私刑的这个部分呢，你看了会很爽吗？ 会。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很爽的感觉？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坏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 就是我看一篇文章，他就是说，自古以来啊， 嗯， 自古以来，犯罪者，都是要被制裁的，才有一种平衡作用。对那个受害者来说，他受害者的一个心理平衡，有很大的成分来自于那个加害者得到应得的报应或惩罚。所以包青天才会这么红，因为包青天的结局都是开闸把人砸死，就是把那个加害者砸死。这个感觉上不太文明，可是却是心灵上很重要的一个安慰。那像这类的电影，我觉得也是利用这个元素，人性嘛，人性就是觉得说，当我受到了迫害，我就要扳回一城，然后为这个死者给一点安慰，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可能这也是80%以上的人是反对废死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好像我们以真实世界来说，就是比如说二战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地区就是有很多暴力的行为嘛。 对啊，轰炸。 如果说当初后来是日本打赢了，那我们怎么怄得下这个气啊？ 我们一定会觉得说，明明就是二人怎么会得胜？二人是没像我们第二段讨论的那个爱情决胜点，它是一个二人得胜的一个剧情，但是它也必须要在剧情之中不断的描述那个受害者是一个很讨人厌的人。 今天如果受害者是一个大善人， 楚楚可怜，嗯， 对，大家可能就不会有这种， 这部电影马上 IMDB 分数是零分，然后所有的评比就是一部烂电影，丝毫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我看一个坏人去大开杀戒，然后最后坏人跑掉了，不知所云啊。 所以说大家对，如果大家其实是认同复仇，但是复仇的那个对象必须要是一个大恶人。 对，你不能说哦，因为他小时候拿我的铅笔，所以我长大杀了他，比例不符。 对对对对， 比例差太远了。 然后不能说那个笔是哦，我爸爸给我的遗物，这样感觉好像还是 太比例还是比例还是那个，所以这个拿捏还蛮重要。但是像这类的电影，什么《即刻救援》啊，女儿被绑票，他去救她，《神奇老爸》。还有重案对决，母女被奸杀，老爸去复仇，私刑教育，那个女主角被打了鼻青脸肿，然后那男主角就去大开杀戒。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就是把那个坏人已经描述到非常罪大恶极了。我们不需要利用司法的审判，我们不用看证据，我们也不用透过什么繁复的那种繁文缛节去探讨他到底有没有罪，因为他就是 有 极大恶极，罪大恶极的人，所以在那种大开杀戒过程之中，我们就会觉得这应该的啊。但是如果说他是介于那种边缘人，感觉有点坏，又不太坏，那我们对他进行制裁的时候，事实上就并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好，那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讨论别的影片。前面我们聊到了爱情决胜点嘛，还有一些韩国的复仇电影，原罪犯复仇，还有亲切的金子，然后金基德的圣伤，日本电影告白，然后还有你大力推荐的重案对决，大力推荐，我们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很重要， 重案对决， 重案对决，还有什么半泽直树啦，私刑教育啦，都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去看。但是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复仇的案例呢？ 有啊， 我们上网搜寻了一下，比如说香港有一个打小人的一种仪式， 嘿，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蛮健康的。 对， 因为 桥下 这是对，因为你可能比如打麻将有点纠纷，你很堵拦他，很讨厌他这个人，那你不能拿刀去刺他嘛？ 嘿，对， 你也不能赏他巴掌，这都是犯罪的行为，那你就去打小人啊。 其实你知道，我去香港的时候看，有特地去看这个， 生意很差、欸、 生意很差， 对， 就是香港现在生活中还 OK， 愤怒指数有下降，可能如果说那个愤怒指数很高的话，可能就会去打小人，其实有就是情绪的抒发、 啊、对对， 如果他不影响别人，不去真的伤害别人的话，情绪抒发 OK 的，让心理健康一点，但是感觉还是有点蠢，那个动作、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有一个法国的男子，他在他之前跑去监理站偷摩托车，然后被警察抓到，抓到之后就判刑了，可能要罚钱啊或什么的，三年后他酝酿了三年还要复仇，他跑去松山派出所烧警车，烧掉警车跟摩托车， 烧了很多台， 烧了15-16台，很蠢，马上被抓， 这没有羞耻心吗？ 他第一他自己犯错嘛， 对对， 所以他这种复仇只是心理不平衡的报复，不具任何正义的形式，感觉上也是蛮蠢。 那还有那个之前好像还有一个是停车纠纷，然后他用喷火的方式来报复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他就这，我觉得停车纠纷其实常常有，比如说一个车位两个人都同时看到怎么样，都下来吵吵架这样。但是喷火报复就也是很蠢，第一这个正义的状态不符，第二是他其实可能会波及到其他人， 嗯， 不会不限不只是限于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状态。然后还有 刚讲的那些，就是那些人报复的方式都有点不符合那个 比例， 就是比如说哎，你明明自己有错在先，就你去报复警察这样， 哎，过激了。 那我觉得像之前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他的报复虽然说他也是犯罪了，但我觉得他以心理层面单单讨论心理层面，我觉得是平衡的，就是他有100只鸡啊，被人家咬死，被一只狗咬死， 嗯哼， 就他后来去毒死那只狗， 就是养鸡户的鸡被咬死了，毒，那比例很，因为你伤害我的动物，我就伤害你的动物，百分比是感觉上稍微， 最后这个鸡的饲主还是被依照那个违反动物保护法， 去送办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个至少是他真的有损失，他真的是受害者，原先呐、啊，他的鸡被咬死是受害者。他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去报复对方的狗，好，那其实还有很多复仇的，比如说蝙蝠侠爸爸被杀，蜘蛛人叔叔被杀，他们就会产生一些复仇的心态。那 哎、欸，但是他们这些超级英雄的复仇，通常都有个特色，就是他们一开始本来想把对方干掉，但是因为他们是超级英雄，所以他们最后选择让歹徒接受 司法的审判， 或者是他间接的杀了那个人，但是 并非直接。 对对对， 就是他们可能在，因为这种英雄电影，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对小朋友的教化意义很重要。我不能去看蝙蝠侠，结果我看完蝙蝠侠之后，养成了那种杀人的那种个性， 谁惹到你，你就一定要报复这样子。 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重案对决，或者什么私刑教育，它基本上第一，它是18禁的电影，所以小朋友基本上不会去看。再来就是它诉求就是暴力美学，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恶的最大恶极那一方被制裁的时候，我们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可以接受，毕竟它本来就是18禁的电影，比较不会对小朋友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蝙蝠侠或者是蜘蛛人，小朋友都很喜欢呢、啊。结果发现，哇，原来他是一个施行者，他常常在那边执行动一些酷刑，可能接受度就会比较差。 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是用原谅的方式，来放下一段仇恨，复仇的仇恨。 整体来说，这样子还是比较好。只是这段期间，因为 只是有一些真的是很过分的那种。你真的很难原谅、欸、 像这一次那个刘小妹妹的案件，还有去年的郑捷的案件，我觉得民众的情绪至少在这两个礼拜内是不太可能平复了，可能这半年内都不太容易平复。那有时候这些在这段期间去讨论一些什么原谅啦、谅解啦， 听不进去了， 暂时听不进去，那可能未来他还是用司法的方式去解决，是对这个社会比较好，千万不要去动私刑。像前阵子这个被 被抓的时候，他投案被抓了，很多人就去围啊，去警察局围啊，以后可能会去法院围啊，就是为了想要踹他一脚 ，K 他的头，帮出一口气啊。 嗯， 其实这个现在来说是稍微情绪了一点，还是照司法的方式去走会比较好。不管有没有死刑，我们就是还是要遵守法治。这算我们节目算拉回来一点， 因为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对。那我们就讨论说如何化解，这个要讨论吗？ 你说如何化解愤怒吗？ 嘿，这个我们要讨论如何化解愤怒吗？ 那我刚你是怎么化解你就是他人给你的愤怒？ 就是总转化吧。可能比如说有，比如说停车纠纷，我觉得摸摸鼻子运气不好算，不要跟人家有什么冲突，因为生命很宝贵。你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枪啊刀啊什么的，这种就摸摸鼻子算，或者是当怎么 有没有大一点，有没有大一点， 念一点什么吃亏就是占便宜之类。我是觉得像吃饭服务生态度不好，会让我很愤怒。这个可能就是摸摸鼻子算了。 嗯， 你说大一点的，比如说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没有碰到那个重案对决啊，私刑教育里面那种真的碰到罪大恶极的那种，真的是没有，不是当事人无法感受那种愤怒啦，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化解。还是你有什么建议？我觉得很难。 比如说我也是吃了一家餐厅，他的那个后来就拉肚子嘛。 嗯， 那我还是有给他惩罚，我给他惩罚就是我两个月不去。 你不是到网络上按负评或者是写一些两个月不去，但是他两个月之后还是赚到你的钱了。 对啊， 因为你是认同他真的不错。 我是觉得他平常还蛮好吃的，哦，但是就是他那天让我拉肚子。 那讲这个很容易被我妈骂，因为我妈去买烤鸭，就那个烤鸭老板不愿意多给她一包酱，就吵架。我老妈的惩罚也是跟你一样，一年不吃，一年后再去，其实也 OK 嘛，不要，真的不要犯罪啊，不要说拿刀子去砍人家，拿什么武器去攻击人家，这都是过激了。好，那又到了我们工商服务的时间。 好，那今天工商服务的时间呢，我想跟大家，因为现在六月了嘛，好，那就告诉你们，六月开始呢，我们的家里的用电啊是从变成夏季用电咯，大家必须要省电一点啊。 夏季用电的理念其实非常的单纯，就是因为我们在夏季的时候用电量会是高峰，大家都要开冷气，大家都要吹电风扇之类的，那些用电量会暴增。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电，我们必须以量以价质量， 用爱发电， 用爱发电，让它能够总量可以下降，不然很快就突破了。那个突破的话，最严重的状况就是整个电网就会崩溃掉，整个电网崩溃掉，崩溃两个字就是崩溃。 嗯， 就是你懂的，很恐怖，不要让它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以量以价来质量。 那像我五月三十号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一个就是台电办的一个节电的密室脱逃活动。 好， 我是做摄影，然后我也没有去特别去玩。 嗯，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那天活动有个主持人，他竟然啊，我就那时候在拍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女生好眼熟， 漂亮，可爱， 对，然后结果仔细一看啊，发现说他原来是我高中隔壁班的一个那个时候暗恋的对象。 哇，那些年， 对 一起， 就觉得很有趣啊，竟然会遇到以前的， 算是蛮巧的。 对，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推广节电。 也不是，不只是这个缘故，就是本来就应该要省电。 对，其实就是夏天嘛，大家难免吹冷气，但是就还是要卡节制一点。 而且从这个以后，就是行政也有定啊，就是六月开始啊，就叫做节电月。 节电 OK， 好，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就是为了台湾的用电安全着想。 如果不知道怎么节电的朋友，可以上台电的官网去查询。谢谢。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谢谢。